发生咩问题嘅话咧，系咪每咧成日啦喺个嘴里边咧去提呢个人？咁所以呢个贪心咧所做嘅罪孽咧，在呢个身呢方面咧就比较多啲。佢因为贪呢个名，贪呢个利，或者贪呢个颜色，咁所以佢呢个身体啊，咁唔系拼命咁啊去想办法达到啊，我有名，我有利，我有一切的颜色的物质。但是如果这个人这个亲身一动呢，虽然我手都可以打人，但是原则上来讲呢，这个口呢对人的批评啊，或者对某一个人啊不满意，对他诸多的非议，之所以这个亲字呢要配这个口呢，就比较呢是多一点。但我们这个痴，痴就是我们这个心啊，这个意啊，我哋呢个人咧认真系唔知啊，正因果乱嚟，咁所以贪嗔痴个烦恼就古化啦。我哋呢个身口意去做呢个种种嘅罪业，咁啊，既然有呢个烦恼贪嗔痴，如果发动我哋呢个身口意，去这个做罪业，日后呢就等是受这个果报，这个苦果啊。那么好像一个好像一个檀香炉咁样，三只脚，如果得个两只脚呢，它企不稳的，一只脚就更加企不稳，它一定是要三只脚平衡了它，它就不怕歪倒，就不怕歪斜。那么烦恼遭罪业受果报，亦是同样的原理啊。有烦恼一定要遭罪业，有罪业一定是受果报，受这个苦果。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呢，我哋就转过来，将佢转过来。我哋唔单话唔贪啊，我哋仲要尽量布施，或者往生、戒杀。我哋都拜佛，我哋呢个身体度呢个种种咧，有益于人，以共有益于自己嘅事业，咁就唔贪啦。我哋对一切人，我哋尽量保持啦一点嘅和气，而无必要啦，就真系啦，唔好结大冤，唔好结大仇啊！所谓呢个冤仇一结啊！日后这个生生世世那种的互相敌对啊，精神肉体的苦恼呢都很多很大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就要啊融和一点，和气一点。所以我自己呢就写了一副对啊，一贫天下都无难事啊，百忍堂中就有太和啊。你嗰啲嘅人除非唔勤力，如果你一旦发心，你勤力学一样嘢，包括你修行啊，天下间咧冇乜嘢难事啊。我话练石补青天，得世上无难事啊。咁啊，百忍堂中都有太和啊，就系呢个将功一百忍，你忍一百样嘢，结果佢成功啊。所以呢个百忍堂里面呢，佢有呢个太和之气啊，有呢个和平之气。等于话呢，我哋尽量啊，因为我哋系凡夫，系人都会有呢个嗔恨心嘅，系人都有呢个贪心嘅。咁我哋梗系明白呢啲贪嗔嘅故事啦，我哋慢慢学啊，尽量呢以呢个佛嘅道理呢嚟到洗净自己啊呢个内心嘅贪嗔痴之。尽量呢嚟到俾佢减少啲，唔好呢唔单话唔减啊，仲要时时都生起。咁我哋只要能够呢唔好时时生起啊，已经系唔错啦。咁所以一定呢要做到唔好有呢个贪心，尽量减少呢、这个嗔心呢，唔好咁重，亦尽量减少。我哋明白呢个因果嘅报应嗰种嘅道理。咁啦吓，唔好咁易。嗱，其实呢， 如果你冇聽經嘅人咧，或者咧會不良。其實呢個因果報應啊，有陣時咧，你真係咧唔到你唔信啊。嗱，你就好似唔知舊年啊、今年啦，炒馬地政府小學登記掛名，咁你話一年最多咪一次半次，就算有兩個期兩季，咁咪得兩季排班啫嘛。平時根本就冇人喺嗰度排班，冇人喺度企噶。咁你話一日啊，黃泥涌道啊，幾多千千萬萬次個巴士經過咧？咁啊，一年到晚佢都冇事，佢唔單話嗰陣時有事，咁啱仲要排班先至有事啊！咁你同我諗啊，真係你鬥唔到鬥都冇鬥得咁正啊！我話見你去鬥啊，你真係甚至無啦！我揾一個人咧，有班人想死啊！假定咁講啦，嗱，你坐喺度先，到時有個車嚟撞死你啦！你嗰架車去到嗰時啊，你都未必咁啱都撞得佢到嘅。但係佢咧，第一在時間上一年最多係排班一次兩次，等於話一個學期最多咪登最多咪掛號一次，一年兩個學期啦，係咪兩個學期啊？我唔知啊，兩個冇咗兩次兩日，兩一日中間有上午、下午、中午。咁你將佢哋分析一下咧，啊咁啊咁啱啦，咁啊係拍波嘅時候先佢哋排班啊。嗱，第二你話黃泥涌道嗰條路啊，揸成嘅，轉一個大圈圍住跑馬地，你玩一日幾多巴士啊？都冇事，咁啱你排咗班咧，佢就有事。嗱，呢個第二個橋啦，第三個黃泥涌道啊，由頭行到尾，喺禮定山道行到個跑馬地總站啊，將近啦。都有好多千千場啊！佢前唔碰後唔碰，咁啱就碰正嗰次，碰啱排班嗰一堆。你話呢啲點樣解釋啊？真係好難解釋啊！好難解釋。我哋只係講真係一個人咧，佢呢班人咧係注定係咁樣，冇話講啊。咁所以咧，呢個好嘅因果與共呢個壞嘅因果，其實我哋每天嘅社會裏邊都佈置啦。你留心試一下啦，好多嘢咧，即係唔能夠啊用呢個常理啊嚟到去解釋嘅。啊，而我剛才講，因為一年兩個學期掛號不過係兩次，兩次都有早午晚，咁啊咁啱咧係嗰個時候排班排喺嗰度。嚇，咁啊再其次啊，咁多巴士行過，佢都冇事，係嗰次就有事，有前唔通後唔通，碰正嗰次。仲有啲咧，其實都唔應該係佢排班嘅，佢不過代人排班嘅啫，咁啊更加無辜添。所以我哋呢種啦嚇，所謂除咗呢個因果報應裏邊啦，的的確確啦，如是因而是果，亦係每一個人做咧，每一個人收。例如坐飛機，咁啊當然飛機咧，今時今日嘅飛機咧應該好少撞板嘅，好少。唔應該咧發生意外啦，當然不能講話冇，亦都時時有，但係亦都有好多咧，本嚟坐呢班飛機嘅喎，一個臨時有時改期，一個逃過咗，咁你又點解釋咧？你用呢個常理咧冇得解嘅，就等於話每一個人咧，佢都要受呢個因果嘅支配。如果佢係要咁樣遭呢個咁嘅災劫啊，你唔容易逃。如果你唔遭呢個劫咧，即使你已經入咗圍，你參加咗噶啦，佢到時能夠問望咧，啊弊啦，趕唔上或者交通塞車嘅路上咧，趕去到飛機已經起程啦，咁佢就逃過咗，亦都常有呢啲咁嘅新聞。咁所以咧，我哋就明白呢個理論啦。我哋只能夠講咧，每一個人啊，真係邊一個人收福？呢、这個福報亦係邊一個人受啊？邊一個人遭罪啊？呢、这個罪亦係邊一個人受？所以話由呢個貪嗔痴鼓動即係法，嗱呢個法事就好緊要啦。如果冇呢個貪嗔痴咧，佢唔會鼓動，唔會發動啊！我哋呢個身口意都去遭罪啊！你就一定咧有呢個貪嗔痴為因，咁啊先至發動咧我哋呢個身啊口啊去做呢個罪業，或者翻過嚟都做好事咧，做呢個福業， 但我哋現在咧就係講呢個貪嗔發生偶爾啦，做呢個罪業，佢話作奸惡業嘛，無量無邊啊！咁啊，佛經裏邊咧呢啲咁嘅所謂名詞都好多噶，動不動咧就係、是、無量無邊，即係形容佢啦多咁啊噶，無量啦，即係呢個數量啦，數唔出嘅。等於話即使壓完呢個電腦啊，都冇法子試驗嘅。無邊咧就從呢個闊，從呢個橫呢方面嚟講，即係一睇唔到呢個邊嘅。咁啊叫做無量無邊，即係説明咧呢種罪業咧係好多好多好大好大。咁就叫做作奸呢個惡業嘛，的的確確就無量無邊啊。咁你就中過地藏經嘅人都知道啦，所謂起心動念啊，我就一念心一起，我就動一動個念頭啦，都係業，都係罪。咁你話我哋一日啊，除咗瞓覺之外啊，從朝頭早起身直至夜晚瞓覺以前之一秒，你話我哋一日動幾多個念頭啊，想幾多嘢啊？但係呢啲念頭咧，唔一定係正常啊。唔一定是合理啊，咁啊，所以我哋每日咧，如果出家者，就真系要摸下个头，你自己出家做咗一日事，你做啲乜嘢啦？如果照呢个孔老夫子讲啊，佢话我哋每日咧都要三次反省自己，我哋呢个身体啊，即系我哋个动作。做咗啲乜嘢？所以不管系儒家嘅理论，同呢个出家佛教嘅理论，都系咧最主要啦。以我哋一个用功嘅人啊，我哋呢次就讲忏悔。所谓儒家就反省自己咧，反思来，咁啊自己睇睇自己，觉悟下自己，咁啊家差唔多要瞓觉。一日已經完啦，你就睇一睇我自己今朝到現在，事實上做咗幾多分、幾多秒係好事。我哋做咗幾多分、幾多秒係於人不利嘅事。咁如果呢個人心啊，人人都係咁樣趨向咧，咁呢個社會咧就肯定咧會好啲，會安寧。所以我哋為咩事我讀書？就是呢以这个德欲啊来做呢维系自己这个良心。我们为这个时候的学法就是以这个学以这个佛法啊来做一下范围住自己这个心念。所以儒家戒呢就有防非止恶为其功能。亦都可以讲呢我们这个戒律呢补这个法律之不足。法律啦，就只系啦，每一个时候咁啊受到嘅制裁佢啦，某一个人做咗坏事啦，咁啊我哋嘅时候咧认为佢唔对，咁啊捉到佢啦，咁啊用法律嚟制裁佢啦。咁啊，如果一个宗教，一个好嘅宗教，一个有理论嘅宗教，咁啊佛教其中之一啦，肯定啦。佢点解佢呢个理论啊可以补呢个法律之不足呢？而是佛教呢它是从这个根本去教导一人。嗱，好像我们最明显的五戒，就不杀生、不偷盗、不贪淫、不妄语、不饮酒，即是这个儒家我们孔老夫子啊，仁义礼智信。那么不杀生就是仁爱，不偷盗就是讲义气，不贪淫咪即係禮品，所謂非禮物言嘅非禮物事啊，非禮物聽啊。咁啊，唔講大話，咁啊，即係而家嘅信用咧。嗱，我哋舊式真係做生意啦，冇今日咁多合約㗎。你就算我哋細路仔嘅就都知道啊，真係冇咁多合約㗎。大家講個信用。嗱，咁啊，我俾100蚊你買嘢，我哋做一單生意100蚊。真係到時我哋嗱，我話到時乜嘢攞貨，你就交貨，我就到時一定俾錢或者先俾錢啊！ 真係牙齒當鐵仔啊！上海人講啊，閒話一句冇兩句啦。不時咧，真真正正大家守住曾經講過呢一句話，到咗嗰個日期咧，大家都依照當初講過呢句話咧去成交呢一件事，冇後悔啊！即使蝕本都好啦，都要做咗佢，吃虧啦都要做咗佢，希望下次咧有交易。但是今時今日動不動就簽密約，有用啲簽咗合約都會揾笨啊！啊，佢會走呢個法律罅噶嘛，或者一個字用錯咗啊，或者尖啲啊咁樣啦嚇，動下腦筋啊，佢就咬文嚼字一個字啊，佢都可以簽得便宜啊，咁啊變成都冇咗信用啊！咁啊冇咗信用咪即係爭價啦，你疑我詐，你唔信我，我唔信你，咁啲問題就好多啦。變成呢個法庭啊，成日都忙咧，啲律師又鬼咁冇生意啊！但舊時啲人真係冇咁多事啦，一個信字啊，俾你500蚊就係500蚊，到時你就俾翻500蚊貨嚟，冇咁多合約嘅，真係閒話一句，拍下心口，冚唪唥都做得妥妥當當，大家一個信用。啊，咁啊，如果我哋唔飲酒，咁啊有呢個聰明嘅頭腦啊！咁咪即係智啊！所以而家嘅仁義禮智信啊，即係佛教咧呢、這個不殺生、不偷盜、不奸人、不妄語、不飲酒。不在社會上，你即使唔學佛，你能夠咧真係遵守我哋孔老夫子嘅仁義禮智信啊，你都係社會上一個正人君子，係一個好人，擔保啲人咧冇咁多罪孽。啊，信佛嘅人如果受持五戒啊！保證啊！係佛講啊，我哋信佛啊。但係如果呢個人真係受持五戒不犯啊，可以保障得翻呢個人生。嗱，呢句話你要斟酌下啦，認真要斟酌。任何一個人，包括我前衛在內，你就諗一諗啦，你係唔係呢五條戒持得好先？嗱，今日五戒持得好，就可以得翻人生啦。反過來說，如果自己問一問這個五戒自己有問題，等於說一定將來做人都做不回，可以做鬼，不單做鬼，可能做畜生，可能地獄受苦，那就這種，任何人都有自由權。我們那些罪業就從貪嗔痴鼓動發起，當然我們那些罪業就很多很多，咁啊，我哋咧就佢系無量無邊。咁啊，而家點樣無量無邊法咧？所以呢次就叫自覺。佢話：假如呢個無量無邊嗰啲惡業啊，有體相啊，即係好似一個茶杯，好似一個花樽，有佢個體，有佢個相啊，可以用眼見用手去摸啊。如果嗰啲罪業真係咁樣嘅話啊，佢話盡虛空。天法界咁广个地方都唔能够容得下我哋曾经所做过嗰啲罪业，嗱咁啊说明呢个罪业啦，越多啊，的的确确咧系无量无边。嗱咁啊，我哋既然从呢啲咁嘅文字里边咧，我哋深一层去研究，我哋啲祖师啊。同埋佛都系咁样讲，其实罪业呢亦都无形无相啊。咁如果罪业无形无相啊，咁啊点样就可以我哋有好多罪业呢？就一念心啊，我哋一念心里边啊，所谓起呢个邪念、恶念、坏嘅主意，我哋呢一念心一起咧，就真系咧有咗一种罪业。但是如果我們這個心真真正正去懺悔，不是說說了就算了，所以我記得說過在南華寺也是六祖教好像八月不知道多日，我忘記好像八月就八月，八月初幾就十幾二十幾，我忘記了，他就知道我在六祖讚很多錢入息的，那他一共包括這個冬季咁啊，割咗和收多南华寺好多田噶，前后左右中环好多里嘅田咧，都系南华寺收租啊。 兩個時間，咁啊嗰啲土人咧，一個六祖大陸潛入的多，咁啊一個咧收咗谷啦，割咗禾啦，收咗租啦，咁啊啲谷倉咧就好多谷，啲土人就嚟打主意噶啦。咁啊，打如果係嚟搶錢咧，就六祖賺多；如果嚟擔谷啊，啊真係連嗰啲十四八四嘅細路都擔個羅仔啊，哇！成條村嘅人。過百人咁嚟接啲節硬係啦，佢又明嚟搶噶啦，夜晚總有一晚係咁噶，差唔多年年都有。啊，咁佢攞咗，不如我哋就唔理啦，個個都架邊嘅，得閒理啦，你咁多人係嘛？如果你反抗，反仲麻煩。咁啊，南華寺嗰啲門口就好化學嘅，到處都嚟得嘅。咁啊，第二朝咧，佢哋咧啊買對蠟燭啊，咁啊買對元寶啦，咪幾支香啊，佢又嚟拜菩薩咯。你会做乜事啊？佢话对唔住啊，我哋穷，我哋穷，我哋冇得食啊，冇得吃啊，系嘛？咁啊，所以咧，你哋咁多啊，咁啊，我哋只有嚟攞啲啦。佢所以我家下咧求菩萨啦，多多原谅原谅啊。咁佢捐翻两蚊香油，咁啊作为咧佢作晚啦，担到嗰啲谷咧一种嘅抵粮。咁你话咁样啊？如果同呢个佛教咧？所以話呢個十方常住、十方僧呢方面嚟講咧，就冇辦法咧可以禮上得到啦。咁啊，事實上咧，在佢哋呢個心理上嚟講咧，咁啊，佢話我因為窮啊，你哋有啊嘛，我冇得食啊。我喺南華寺自己試過兩三次啊。咁啊，當然我就只有瞓覺啦，邊有得閒理佢啦？你咪擔啦，啲谷嗰啲咪係公家噶，唔係我自己私人噶，你就真係冇辦法反抗佢人多啊。真係啦嚇，咁咪一二百個人咁啊嚟到擔嘅，咁你點同佢對抗咧？咁所以我哋咧每一件事啊，所謂能夠做呢個罪業，以及做呢個福業，都係我哋呢一念心啊。假如我哋呢一念心真係起呢個惡念，起呢個邪念咧，呢一個講呢個罪業咧係有啊。罪業是有啊，肯定是有啊。這個報應呢，只是這個遲早的問題。有些報應得快些，有些報應得遲些，這個就關乎這個因果裡面呢，所謂這個先後的次序啊，它亦都有啦，好好的安排啊。那如果啊，你這個人真的對這個善心，那它亦都呢有佢一種個福力響處，所以呢次咧，佢所講話，如果係有體相嗰啲罪孽，真係我哋就多到得盡空遍界啊，都不能夠容納。咁啊，反轉嚟講咧，即係話呢個罪孽咧，所謂由我哋呢個自心而起啫。我哋從前雖然呢個心裏邊咧做咗好多個罪孽，起咗好多個壞主意嘅念頭，但係只要我哋咧，所謂一念心覺悟啊，所謂呢個一念心覺悟咧，就唔係話講下就算啦，講係人人都會講啊，根本就唔使修，唔使學，人人都會講呢句話啊。我家下一念覺悟啦，啊，我唔做啦。但係問題咧就是，你係唔係真真正正嘅一念覺悟？你係唔係真真正正嘅從今以後唔做？呢種就關乎呢個人嘅修養啦。就唔係淨係講啦。咁如果你哋嘅修養真真正正一念個覺悟啊，咁亦都可以講啦。呢個罪業係無體啊。我哋一念覺悟，亦都罪業一念空啊。所以古德話：罪從心起，我哋將心慚啊。我哋呢個罪業咪從呢個心裏邊起嚟啦。而剛才所講。若无贪嗔痴，就唔会发动鼓动呢个身口去做罪孽。吓咁啊！我哋现在一念觉悟，呢个贪嗔痴就少啦，或者咧压服啦，最后咧或者断啦。咁啊，我哋咧个罪孽咧就系少啲、轻啲、薄啲，最后咧就断啦。咁所以佛學咧，你亦都可以講佢咧，係一種咧研究呢個唯心嘅學問。 ซึกซึกคอคอถึงจะ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ะฮะเจียงจิ้งทิ้งทองหาโตตีหยกนะโตหายโง่ถือนะยัดดิ่งซ้ำโง่ถือยัดดิ่งซ้ำจิ้งจนนะก็ว่ายัดดิ่งซ้ำเจ้าหายฝัดนะโง่ถือยัดดิ่งซ้ำหายถอยอะยัดดิ่งซ้ำแทงโง่นะโง่ถือยัดดิ่งซ้ำเจ้าหายตลอดละเพราะยิ่งลี้จีนะลี้ยสิงเก่งหมันนะโง่ถือยิ่งก็อย่าโฮจะไถหรือหา我哋要明白，如果呢个恶业真系有体相，的确尽喺空界都不能容受啊！但系我哋亦都要明白，呢个恶业系从心起，我哋一念心尽和，一念心平静啊，唔起心动念，咁啊，一切嘅罪业都系本来空啊！嗱，咁啊，所以我哋咧。曾經講過啊，呢都唔係淨係講話，而係真正修養啊。咁啊點咧？咁啊其中咧就有幾個字你要研究啊，就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呢幾個字咧，亦都要記住，即係等於話，我哋如果做呢個罪業，就因為看唔破，以共咧。放不下，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罪业能够消除呢，就即是看得破，以及放得下。那么这六个字呢，也都是讲来容易啊，你是不是真正呢看得破？如果这件事你都看不破，你怎样放得下？如果你放得下，一定看得破啊。好像问啊，又发生这个茶杯酒啊，得啦，你认为好你就攞去啦，咁你就睇得破。呢、這个茶杯咧系假嘅啫，有钱咪买过，就算系古董啊冇啦，只系一个嘅啫。你中意就俾咗你先，咁就看得破啦。咁然后你先就放得下啦。啊，你攞啦，唔关我所有啦，咁咪冇得争执咯。如果你话哇点得啊，只此一个都并无第二啊，俾咗你我冇，啊或者属于古董啦，抵钱就可以俾你啫。好啦，對方呢佢就非達到目的不可，你唔俾我就偷。咁等到我發覺你偷呢，就梗係唔忿啦，就變成大家彼此啦，只有爭執。最後呢就動武啊，或者建於法庭，就加油呢睇唔破，跟住呢放下。所以我哋首先呢，每日呢我哋盡量在呢個物質呢方面呢去開始。總之你喜歡的，而我就做得到的，你就拿了去就算了。你窮今日你不要後悔，你眼都不要眨下，給了你就算了。你這樣看得破，能夠放得下，那麼今次是什麼好事呢？那麼得到身心輕安自在。那麼從前呢，有一個女居士，那麼我們就講一下，本来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呢都是呢主张所谓男众啦出家啦，那么就女众出家啦，那么他这个所受的戒都要多一点的。那么其实呢女众在这个佛教历史里面呢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不过呢比这个男众呢是少一点，这个实际。那么有个女居士呢，他就参这个狼爷郭禅师，他就拜他做师父。他拜师就当然请问他师父，即你有什么好的法门？我又不喜欢这么繁复的，我又不喜欢这么多麻烦去做的，你就简单单单地说几个字而已，但是又令到我呢可以做得到，又很轻松的，又呢不怕忘记的啊。咁佢呢个师傅得，咁话你又贪啊，去他去三个字，就任由佢咁样解，去他去啦，即系由得佢啦，即系我哋广东人话，咁咪由得佢啦。咁啊，佢呢个弟子啊，咁啊都几好啊，简单三个字，去他去，即系等于话咧，意思啊，你每一件事咧都唔好咁固执。 就等於頭先講咧，叫做看得破。咁你跟住咧，就可以咧放得下啦。咁啊，跟住咧，咁啊，真心就牽案啦。咁佢哋日日都係咁樣參啊，催他去。咁啊，但係隨他去啊，你都要有呢個逆境面前啊嘛。咁如果冇呢個逆境面前啊，你點樣隨他去咧？無由表示你呢個隨他去啊，看得破，放得下嗰種啊事實，一定要有呢個逆境面前，即係別人咧唔忍得啊，你都能夠隨他去吧，你忍得，咁就表示你嗰種功夫啊。咁如果冇呢個逆境嚟啊，點樣可以表示你功夫咧？就雖然佢參咗好多年。始终咧，佢都唔明白啊！乜嘢佢就随他去吧，总系咁样差。咁啊，有人咧，咁啊，机会嚟啦。咁啊，人同佢讲啊，佢话某人啊，佢话你屋企火烧啊，哇！咁啊，如果普通人听到屋企火烧啦，咁啊，应该就即刻翻去。咁啊，当然就算自己唔会救火，都翻去睇下啦，或者有啲咩制造物资尽量搬下啦。呢、這個就真係人之常情，呢、這個好正常。呢種思想應該都好正常，係嘛？真係反轉你話唔翻去睇下咧，反為唔正常添嘛，係嘛？如果你話聽住，你話一下你話我真係安養火燒啦，我真係我唔講啦，我即刻搭的士翻去啦。呢、這個應該都好正常，屬於好自然嘅反應。咁啊，但係佢咧，因為佢受個師傅嘅教導。你隨他去吧，咁啊佢多年來都冇呢啲咁嘅境界咧，都證明啊，佢做唔到一道隨他去呢種功夫，所以佢一聽見人就話：你屋企火燒啊，佢就隨他去吧。咁佢真係隨他去啊，唔係話個嘴啊隨他化咗佢腳翻去屋企睇啦咁啊佢真係佢真係唔理啊，佢照樣自己參呢句話頭，隨他去。咁啊過得一段時間咧。人哋同佢講啊，咁乜乜人啊，佢話你個仔跌落水浸死啊，啊咁啊呢件仲比火燒屋仲要大啦。咁啊你話邊一個做父母聽見個仔啊，唔好話死咗啊，你話學校或者佢跌一跤送去醫院啦，肯定你做做下工啊都要放假。嗰、那個事頭啊，呢、這個總經理咧一定批准，冇理由話你啊上緊班啊嚇，唔行得。如果咁樣呢、這個總經理亦係唔正常啊，肯定係正常啦。既然意外嘛，你個仔發生問題，點解唔通過啫？咁通過，你今日放假翻去睇仔，好正常。咁啊，但係佢咧，要咗推他去啦。佢真係冇睇啊！嗱，咁其實呢啲咧，我哋亦都啦嚇，你要明白好多人都講我好似好似咁絕情啊，實際上啊，唔係絕情啊，而係一種功夫啊。但係亦都包含一個理論。嗱，你话火烧屋，你喺外边，真系等你翻去已经善啦，等于话善后嘅啫。咁啊，几时善后得？你等佢啲火烛鬼啊，旧式火你翻去，然后都未迟，已经烧着咗啦。已经等你翻到已经真系烧完啦，烧完啦。啊，如果你话个仔浸死，都话明浸死，你就浸天浸地啊，亦都无补于事。呢、這个从理论上嚟讲。咁啊，既然啊无补于事，你冇呢个生华陀能够救翻佢嗰种嘅本领，已经死定咗啦，都不如咧自己啊，唔好俾呢种境转咗去，自己啊睇住自己呢个动念啊，已经成为事实啦，火已经烧咗，呢个仔已经浸死咗啦，有乜办法？已经事实系烧咗死咗。你就浸天浸地咧，亦都冇辦法。我諗話善後都不如慢慢嚟。咁啊，等於話到自己眼前呢一個心念啊，就唔好俾呢種咁嘅逆境咧轉咗去。咁佢就參呢個隨他去啦，得咗啊。咁啊有一日，佢就罩呢個油炸鬼啊。咁啊，咁嗰啲油炸鬼啦。咁佢咪滴滴多多，滴滴多多喺个砧板处噶嘛，咁啊刀背同埋刀面啦，滴滴多多咁啊切一切噶嘛， 是啊，所以咁咪搭起咁咪成幾成咁咪抌落個油鍋嗰邊，點不知都有多啲水啊，有啲水啊，咁佢啊兩條面咧搭埋嗰個刀背一壓，咁啊揸住一定抌落個油鍋嗰邊啦，因為有啲積水，個滾油如果俾啲水咧，大家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咁啊爆啦，佢一噼哩啪啦一聽到啲聲啫，佢就開悟啦，嘻哈哈咁啊笑啦。咁後來佢就將呢種情格啦，佢問佢個師傅，問呢個狼爺郭禅師，佢話我最近遇到兩咁嘅事，個老人家教我參呢個除他去啊，佢話我根本就唔知點個除他去，佢話結果咧有兩件逆境啊，真係呢個身咧好難忍受啊，但係我結果聽你老人家話啦，我就除他去啊，咁啊後來我就招油炸鬼，突然間遇到咧。佢滴水啊，落咗啲滾油，佢就噼哩啪啦，噼哩啪啦。佢話我就開悟啦，嗱，我就將我開悟嗰啲境界啦，話俾你老人家聽，你做個證明嚇。佢師傅拍手掌，恭喜你啊，恭喜你，你成功啦，你開悟啦。嗱，咁啊，所以如果我哋咧實在學佛法啦，咁啊好多啦，法門無量啦，但係呢個亦都係法門之一啦。如果呢你在你的社会上做事又好，人际关又好，你一有啲咩逆境面前呢，真係除他你就缩啦缩啦缩啦，咁啊缩缩埋埋，即係褪后咁解，唔好向前啦，向前就大事啦，你总有咩逆境之内呀，你就退一退缩一缩，好似乜呀，好似乌龟藏龙呀，嗱你话个老鼠呢龟，你只要咧头尾前两只手后两只脚咁啊六啦，加埋就六啦嘛，系嘛？一头一尾两手两脚，咁啊加埋咪就六啦。你唔好话六个伸得嚟，你就伸一个，净系伸条尾伸个头，个老鼠都有办法，一咬咬住咪啱啊，你咪拖走你咯。但系你话六个都捉埋啊，你话嗰只老鼠有乜办法啦？啊！你话咬个龟壳硬巴巴又高，个老鼠个嘴又细，佢点咬啫？就算咬落去啦，佢都滑噶嘛。你个嘴又细，你点咬得佢到咧？等于话你拖佢唔到啊！个老鼠冇咗符啊！所以佛经里边啊，佢话乌龟藏龙，咁啊亦系一种法门啊。咁啊代表乜咧？呢个六个头尾手脚。代表我哋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我哋加出嚟咁多问题啊，唔能够除他去，唔能够开不破，唔能够放得下，就因为俾六外边个六种境界啊，俾外边啲境界咧软咗去啦，就好似嗰只龟啦，手脚头尾都伸得出嚟，那个老鼠一打。随便三字一个，你都冇得走啊！你缩都缩唔切啊！嗰阵时，啊，虽然嗰个老鼠个嘴啊尖啊，你缩咧，嗰个老鼠唔放啊，但系个嘴细咗个头大啊嘛，等于话你点缩啊？嗰个头咧缩唔入嗰个龟壳里边啊，等于话你冇办法走啦，你实俾就拖啦，等于你上咗当啊，俾嗰啲警剪咗佢。我哋就六根俾六境剪咗去嘛，所以唔收摄嘛，咁咪做下好多个罪业咯。咁如果我哋呢个六根收摄，睇自己唔好睇外边，即是话放得下，看得破，亦是啊，除他去，就好似个龟咧，头尾两手两个冚唪唥缩埋。都分到个硬斑斑个壳，只老鼠点咬佢冇办法咬噶，冇办法咬得佢入噶，奈佢唔何噶。咁就譬如我哋啦，呢个六根啊，睇自己，唔好睇外边。咁啊，收摄自己呢个六根啊，咁啊呢种咧就属于一种功夫啊。咁样咧，你就唔怕做呢个恶意，等于话咧你放得下，你看得破，你去他去。你就冇咁多个罪孽，冇咁多个恶孽嘛，你咪得到解脱，你又得到自由，好似个龟咧捉埋， 结果佢冇事啊，老鼠一走落佢咪伸出嚟啦，咪走人啦。只老鼠耐性唔好啊。咁啊，但呢种咧，虚意亦都好好听，理论亦都好事实，可是真系能够做到咧，咁啊睇你个人嘅修养啦。呢种系真真正正咧，系个修养功夫，就唔系净系讲。咁啊呢种修养功夫咧，我哋咧。因为足生的习气重啊，阿亦不是说一朝一夕啦，可以能够啦达到所谓圆满的境地。我哋只能够咧慢慢学，一有咩逆境嘅现前，你就随他去。你首先退两步先，唔好再前进啦。咁你就随他去，然后事过之后咧，你自己谂一谂啦，你真系得益不少啊！你就会想到，如果我当初不是一念随他去啊，可能后果咧好严重啊！因为我当初一念随他去，即刻退两步，咁啊，化呢个大事变成小事，化呢个小事为无事。咁啊，以后大家咧，你想呢个罪业咧唔增加，想你以呢个清净嘅心嚟到忏悔你自己。畜生的无量无边啊，嗰种嘅罪业呢，你就三个字，随他去，你就跟呢个女居士学，咁我哋都要跟佢学啦。随他去呢，系一个最好嘅话头。佢话我今识清净三业啊，得遍依法界，即未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正心忏悔，后不复造，行义正戒，一切功德。嗱，咁我哋现在咧就跟住啊。咁啊，恶业就系由贪嗔痴起啊。咁啊，我哋咧转呢个恶业，转呢个贪嗔痴，就以呢个清净三业。即系呢个身咧，唔做杀盗淫；口咧，唔讲呢个妄语、以语、恶口两舌；呢个心咧，唔起呢个贪嗔痴烦恼。咁啊，真真正正啊，修养咧有咗一种结果啦。咁啊，现在我哋以呢个冇贪嗔痴啊，清净三业做乜事咧？个遍依法界。即未曾察一切之佛，就是遍于法界，所有法界的大地，我们呢都变为这个微尘，一粒尘呢当为一尊佛，那么当然呢佛就很多了，那么也都包括呢每一尊佛座下有很多菩萨的弟子。咁我哋现在就以呢个清净嘅法界身，在呢个极微尘数咁多个佛菩萨之前啊，我哋以呢个清净三业，好诚心咁忏悔，我哋从今以后咧就唔做呢个罪业。嗱，咁啊呢次只紧要个诚心两个字，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无论读经又好啦，或者研究经又好啦。他就忽略了里面呢每一段意思里面呢究竟最重要是什么字眼呢，他就忽略了，你只是读，你就没有研究他这个每一段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字眼，跟着留心一下呢都会对你的道心有增加了。那么这次最重要的是诚心两个字，所谓诚能感应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诚心啊，你怎可以得到啊？这个施佛菩萨的加持呢？所以很多人说，他说法师啊，我又拜了很多年佛了，我又吃了很多年斋，好像都不灵咁，都没乜感应啊。其实呢，就是呢，你有没有诚心啊？这个很重要啊。嗱，即如我哋头先讲话，你就是参这个随他去啦，你都要诚心啊。如果你不诚心，即是不留意啊，不留意啊。咁啊，点啊得到感应咧？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发门， 最紧要咧，就系、是、呢个诚心。我哋而家讲忏悔啊，我哋就诚心诚意啊，咁佢忏悔业障，而且仲要后不复造啊。嗱，呢个后字又好重要，诚心忏悔，固然系唔容得到感应。咁啊，你即使诚心忏悔啊，系一阵间过后就冇事，你再做亦系得到好大嘅功德。所以一方面诚心忏悔，亦都的的确确用乜嘢表示我哋嘅诚心忏悔啦？因为后不复造啊，从今以后咧唔再做呢个错事。反过嚟咧，行至正界，都一切功德啊，时时啦，至于呢个清净嘅戒法，时时咧以呢个戒法嚟到范围自己呢个自心。知道自己呢个自心唔好啊，起呢个种种嘅妄念，唔好随着个妄念啊做呢个种种嘅恶念。嗱，咁啊，如果认真嚟讲句啦，呢、這个忏悔啦，其实可以通呢个其他嘅前后九门啊。嗱，咁啊，忏悔属于第四缘啦，就可以忏悔第一、第二、第三。亦可以忏悔啦，五六七八九十呢几个愿，前后嗰几个愿啦，都可以忏悔啦。嗱，咁我哋一者就系礼敬施法啦。咁我哋一向都系唔礼敬施法噶喎，好多人。咁我哋家下咧，生一个坚定心啊，去忏悔。咁啊，从今以后咧，对于三宝，对于父母。对于